第一二七天，信赖天主照顾。登圣殿歌，撒罗满座。若不是上主兴宫建屋，建筑的人是徒然劳碌。若不是上主在护守城堡，守城的人白白警醒护守。你们及早起床，尽属徒然，每夜坐至深更，图谋打算。为了求实，经过多少辛酸，天主所爱者，却好生安眠。的确，子女全是上主的赐予，胎儿也全是他的报酬。年轻少壮所生的子嗣，有如勇士手中的箭矢。装满自己箭囊的人真是有福，城门前与敌人争辩，不会羞愧。